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9点钟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23.9摄氏度，预计今天受冷空气的影响呢，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气温相比前几天呢会有所回落，并且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出现。虽然大部分地区雨量不大，但是对出行还是可能造成不利影响，外出请大家注意携带好雨具。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下班下雪时的天气呢，将以多云见阴为主，会有2-3级见4级的偏南风，气温将在29摄氏度到26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白天的登山气象指数呢是5，不适宜登山。另外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槽的影响呢，会有雷阵雨天气，对污染物有一定的清除作用，但是气温比较高，较有利于臭氧生成。综合来看呢，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今天白天的气温在30到21摄氏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热，夜间舒适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热。另外呢，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紫外线的气象指数呢是2，紫外线照射强度弱。另外呢，据北京环保监测中心分析，今天上午呢受弱气压场的影响，北京地区气压较低，湿度较大，风速较小，污染扩散条件呢明显较为不利，北京以及周边地区的空气污染水平会呈逐渐上升的态势。其中呢，在东部地区 PM2.5 的浓度呢将有可能达到重度污染的级别，也请大家外出做好防护工作。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交管局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路况。目前的本市的早高峰正在逐渐的退去当中，只在以下路段呢还有零星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的关注一下。西部地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天宁寺桥桥区持续到复兴门桥桥区。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光明桥桥区持续到朝阳门桥桥区。在东南三环目前南三环自西向东方向，从木樨园桥一直到东三环的潘家园桥，目前呢有车辆较为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除此之外呢，在东部地区，东四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是从十八里店桥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啊，那么这个周末我们去哪里玩一玩逛一逛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选择去采摘，比如说现在平谷的叫做什么什么寨北寨的红杏已经可以摘了。 哦，一提苹果我还想桃呢， 桃还没有到日子。 对，就是、 啊、嗯，那么顺义呢也有了啤酒节啊。除此之外呢，这个周末我们还有什么好的地方可以推荐？比如说采摘呀，赏花，这个季节有花吗？ 有。 有什么花啊？ 夏季里开花， 14、15、16。赏花、赏月、赏秋香，咱现在不能赏秋香，只能赏石榴是吗？ 赏夏至， 石榴还没开呢吧？ 石榴应该还没开呢。 啊。那这个季节这个期间能赏点什么花啊，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分享。另外呢，您刚从什么地方玩回来啊，比如说北京的周边，也可以跟我们大家呢提供一下周末出游的好路线。好，那今天我们的生活互助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互帮互助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络，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大家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也看看我们的热心帮友们是给的什么样的回复以及建议。这位听众呢最近有点闹心啊，大热天的您先消消气儿。 哟， 他说呀，我们家这邻居啊让我挺难受的， 就是邻里关系， 他们家总是开着门 啊， 他那个没有隔音嘛 啊， 然后他们家孩子呢就吵闹，那声挺大的，总是传到我们家，也包括周围其他的住户的那个屋子里边。其实他们呢也想过办法，就是在过道里呢贴出过那种告示，说你能不能把门关上啊，大夏天的。但他们家呢还是我行我素，说该怎么办呢？ 嗯， 找他去。为什么光贴告示您不去直接上门说清楚呢？ 对，因为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这样，就是楼道里面啊，你说人家家里头这个吵闹的这个声音，咱们国家呢有这个噪声污染的防治法，甭管您说是孩子的这个声音啊，可能我们会想着觉得孩子挺天真的，这能算噪声吗？哎，不管那个啊，人家衡量是不是噪声就看这个音量分贝数。如果说真的在您家里面他的这个吵闹的这个声音，您可以尝试着自己先买一个那种分贝测量仪，只要达到那个标准超过了，如果说沟通无果，我建议您直接报警。 嗯，反正这是从技术的角度啊去衡量。另外呢，就是其实他们家有小孩，可能你们家有小孩或者老人，就即便说那孩子声音说没有吵到那个分贝数 啊， 但是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休息。 对， 另外夏天家里都穿的比较少， 是 不关门其实也不太合适啊。 嗯， 其实呢从情感的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首先呢还是沟通是最好的。最好的方法， 当然了，肯定是。 当然沟通无效的话呢， 那有的人他不跟你沟通， 对， 知道。 还要看看什么情况，就是说他们家是不是忙不过来啊？孩子小闹，你帮他哄一下。 应该不 是，孩子都挺可爱的。 他这 我们是往好处想啊， 对对， 往好处想，因为我们都是善意的嘛。帮帮团首先是以帮助别人为主。如果说这样都不行的话，您可以第二步选择呢。找，比如如果是租的房子可以找房东或者找物业沟通，如果你不好意思的话啊，通过他们，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得报警了。那也没别的辙了，只能通过这种法律的途径来帮忙了。 嗯，夏天他们老开着门，一般我知道有的人家人家是就不愿意开空调，你知道，他觉得空调那风啊吹着太愣，他不舒服，所以他其实开着门他是想通通风。你真大冬天数九寒冬的刮着大风，你让他开他都不开。归根结底还是这些人有时候自私，不想周围的人，不考虑他人的感受。 嗯， 大家如果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呢，看看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也可以给这位听众呢出点主意。我们尽量的用比较善意的方式来处理邻里关系，因为毕竟是街里街坊的啊。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想问问呀，咱北京什么地方可以定制首饰？不是我去买现成的啊，人家可能要定制， 哦， 比如手链啊、戒指啊、耳环什么的。 啊，很多地方都有。 哪有啊？ 定制首饰，在像西四。靠着地质博物馆周边，因为挨着咱们的这个最好的可以做珠宝鉴定的这个机构嘛， 嗯， 所以那块呢有很多的这些手工定制各种各样的饰品的，然后呢像在官园啊那边也有一些就是比较集中的制作首饰的这些商家。 靠谱不？ 分这东西呢，就是定制首饰是这样，你买品牌的那肯定人家会把品牌的价值集成到这里面，定制首饰呢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钱主要的是花在我们的这个石材上，无论是宝石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金，就是基础的这个金价上， 嗯， 但是呢就存在一个问题，您自己是不是足够懂行，能够不被人忽悠不被人蒙，他可能也 偷梁换柱是吧， 对，他也少了一层这个就是监管的机制，永远是两说这种事儿。 那如果是我自己的宝石呢，比如说我改原来这个样式我不喜欢了， 嗯， 你把它给我扣出来给我换一个新鲜的式样， 重新磨一磨、 哎、 这种是可以的，但是就还是那问题，它磨完了以后好比说把您的这个钻石给换成锆石了，您能识别出来吗？您要能识别出来那当然没问题。 最好啊，就是我还是原来的我是吧， 对啊， 他还是原来的他、啊、 大多数商家还是好的啊，咱们说 行吧、嗯、大家也可以提供一些您了解的或者您定制过首饰改过首饰的地方啊，什么手链啊戒指耳环之类的啊。下面这个问题，哎，你别说他想的还挺周到的哈。 嗯 嗯，儿童安全座椅会对汽车的皮座椅造成磨损吗？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啊？ 其实是会造成磨损的， 对，你人坐在那儿、裤子咱们要说，你说来个牛仔裤这种比较硬的麻裤子， 那是多硬的裤子呀、 哎、不日久天长嘛它这主要是时间，儿童座椅因为本身咱们说合规格的儿童座椅那分量其实挺沉的，它得能达到一定的这个就是紧密结合度才可以， 是那座椅本身自重就挺沉的，然后上面再坐个娃 对 就更沉了， 对， 如果是日久天长的话，有些年头的话它在跟上面折腾肯定会磨到那个皮椅的。 有一些安全座椅它出厂的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套装里头啊、 嗯、 就带着一个防磨垫，就是让你垫在那个如果家里是皮的这种真皮座椅的话防一层就能多少好一些。 嗯，另外呢品质好一些的儿童安全座椅呢它本身底部呢就是它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啊、 它相对来说就比较光滑， 打磨一下 哎就是比较光滑、 啊、 就是会好一些啊。 嗯嗯 嗯，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家里宽带恢复了出厂设置，与它相连的座机电话就不能打也不能接了，这怎么办呀？我都没明白。 如果您的宽带还是有跟它相连的座机电话的话，那我猜测您应该就是咱们北京最大的这家联通的，它的电话是有这种就是整个叫什么这个宽带一家整个一起的，您直接打联通的客服电话让人来看一看，这个应该跟您宽带恢复出厂设置没什么关系，应该还是就是线路连接那部分那儿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座机电话它跟宽带虽然是从同一根外面那个大粗线进来的，但是在您家里头它已经电线是一根线网线是一根线了，两边应该互相之间是不影响的，您看那边要不能打不能接了，除非是您说这个一恢复出厂设置啊连那个联通那边那个总的那个客户端都做了调整，但原则上不会，您这个还是得让厂家来上门给您看一下。 嗯 嗯，提供商服务商 找厂家啊， 对， 找厂家是一个好的方法啊。 对， 嗯，再来看看下面听众提出的问题啊，他想问一下，眼睛怕光，光线少强眼就模糊啊、哦、光线稍强 哦 有一点强、 哦、 说眼睛就模糊就看不清楚，他说在屋里头啊这个眼睛呢还挺好使的，他说这跟我这个年龄大了眼睛花了有关系呢还是其他的问题造成的呢？想问问大家啊、 嗯、 就是主要是眼睛怕光，有一点 光 就有点不行了。 嗯， 电话是17801016883 17801016883， 这位听众呢问到了我们经常会提到的问题啊，过期啤酒以及过期的牛奶能派上什么用场，还留电话了，大家有什么招啊，可劲儿跟他聊啊，13241526081，13241526081。最简单的啊，啤酒呢可以 浇花， 兑上水，一定要兑上水啊，比例要合适，浇花喷叶子都没问题。另外呢，擦理皮饰的家具皮包都是可以的，牛奶也是可以的。另外牛奶还有一个好处，你可以什么泡手泡脚泡澡 啊， 美容啊，是不是？ 对对对， 都是可以的、啊、 牛奶是可以的。嗯， 这位听众问到的问题是这样的啊，说有听众朋友知道吗，就是家里的小朋友啊怎么贴三伏贴效果好不好？三伏贴， 嗯， 昨天还有听众问到那个今年入伏是哪一天啊？ 哪天出伏？ 7月17号是出伏头一天啊， 嗯， 就可以贴三伏贴了。其实从夏至一直到头伏这20天，差不多就可以贴三伏贴了。 哦，可以提早贴是吗？ 对，但是它是有一定的范围的，因为之前我们专门请过中医大夫讲过这个贴三伏贴，还有就是专门提到了小朋友， 啊， 他是冬病夏治嘛，要针对一些问题，比如说尤其是呼吸道的疾病，什么支气管炎呀、啊、肺炎、哮喘什么的， 对， 哎，这是靠谱的，是有效果的。其他的，你说我给小孩增强体质，我给小朋友长个儿， 没有必要都去贴这个， 这是没用啊， 啊， 这要因小孩子的情况而定啊， 嗯， 怎么贴？现在中医院应该已经可以开始贴了， 对， 您不妨去专业的地方去问一问啊。 而且三伏贴您不用非得奔着好比说像宽街中医院这种热门的地方去， 嗯， 一般来讲我们社区的这些医院也都会有咱们的这个全科的大夫，直接到这个三伏贴该贴的那个日子的时候提早，社区里面您可以到院门口看看，他们一般就会把那个告示贴出来，从哪天开始可以提前预约什么的， 嗯， 早早带着孩子去，这样也省事儿。 得了，那哪位听众家里的小朋友贴过这个啊，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经验啊，还有效果什么的啊， 嗯，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些问题呢等待朋友们的回复反馈以及建议，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转让和求购的一些物品。 好， 这位听众啊家里要装修，他有一个桌子是长1.4米宽80米，是一个餐桌啊，同时呢还配4把椅子，说基本上就没用，那您家跟哪儿吃饭呀？当摆设了是吧？其实好多家那个餐桌啊，尤其人口少的那餐桌真是没什么用，就是摆设，因为比如两口吧，老两口小两口的时候都在 厨房解决了， 就解决了，因为省得还得收拾嘛，弄得哪儿都哩哩啦啦的啊。他说我们买了这餐桌之后啊，基本上就是孩子用来写作业的，说根本没怎么吃过饭，所以上面挺干净的，没有油什么的啊。买的时候呢是1200，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啊，说价格呢您看着办，他买的时候反正是1200啊，电话是13681158085，13681158085。 这位朋友呢，家里有一部全新的电话机，我估计是那种固化的啊，想转让，买的时候189，现在没有包装，50块钱转让。另外还有两部使用过的电话，一部是大数字的那种，很适合老年人使用，每部10元。东西呢在朝阳望京啊，有需要的朋友电话联系13650000662，13650000662。 这位听众呢有一台全新的九阳牌的酸奶机，转让价格就35块钱，电话是130518381398 1305 183 8198。 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德宝牌的豆浆机，有98成新，就用过2次，老人不爱用，买的时候200多，现在80转让，东西在角门，电话呢是15210529181 15210529181。 这位听众啊，年初家里装修剩了2桶都方强漆， 嗯，品牌哈， 啊，说一桶呢是都方多功能抗碱底漆，另外一桶呢是那个叫强环保内墙哑光，这拗口劲儿的啊，大概呢能够刷70平呢，说买的时候呢都是1000元左右，说就用了一点点儿，还剩了不少啊，打算600出手，在建国门附近，请自取，电话是13691105452，13691105452。那你说这东西要是打开了，就是还剩不少，一时半会儿的呢用不上，这怎么保存呢？ 大热天的它不会都干了吧、 就是这问题，看蜜蜂的怎么样，蜜蜂有时候不太好的话的确是容易干，反正两三个月还行，时间长了有时候等你再拿出来，而且您也没说颜色啊，要是白颜色的那通用还好一些，有颜色的那些一旦开了盖呢，它有时候容易氧化，颜色多少有一些小色差。 底漆应该是白色的吧？ 底漆 他给发了个图片， 哦， 但我找不着了。 前一桶没事，他那后一桶内墙漆那是有颜色的了。 哦，行吧，反正有需要的赶紧啊，反正便宜嘛，是吧？两大桶能刷70瓶也不少呢啊。 嗯， 下面这位听众呢，有两件水溶纱的落地窗帘，一件呢适合3.5米的窗，另外一件呢适合5米的窗户，全新的，很漂亮。买的时候是688，现在呢打算500出手，电话是1301127。您这电话 多了一位， 嗯，不得对啊，您赶紧啊重新查一下，这个东西不错啊，电话不对， 先别说 了，下档功夫啊。 嗯，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全新的很实用的大号的购物小拉车，还有那种可以爬楼的购物小拉车，电话呢是1358194-6980，1358194-6980。 好，我们来看一位听众的反馈啊，他说非常感谢帮帮团这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呢，不仅是我买到了可信的东西，更是通过其中的小插曲看到了人性的美丽 啊， 看看是什么样的小插曲啊。他说同时呢也感受到了咱们北京人的古道热肠，特别感谢刘大姐和她爱人，说他们转让给我一台缝纫机，由于跟我以前用的那个呀不是一个牌子，然后到我们家我一使呢，哎呦出了点小故障，然后我就打电话问这刘大姐，没想到这么大热天啊，人老两口居然又一次上门解决来了。 哎呦， 后面的事儿就没有再详细说啊，估计是问题解决了， 等来教你怎么使呗。 哎，他说这样的人啊，谁遇到谁幸运。嗯， 我们帮帮团平台上竟是这样的好人好事。 对，重点是他不仅代表了我们帮帮团的古道热肠的好心人，更是体现了和代表了咱们北京人，咱们不是老说北京榜样吗？ 对， 其实在我们这里啊，每一个热心人不管做的事情是大是小，帮助别人这个事儿哪怕没成，其实都是我们的北京榜样。谢谢你们啊。这么欢快的歌曲啊，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位听众啊是怎么解决他曾经和一位邻居搞好邻里关系的事儿啊。他那会儿是搬家，搬到外地去，他说我们是一梯三户，每家呢都把那个垃圾啊放在门口，然后地上呢也蹭了好多油，他说我首先呢就觉得这样不好，就自己再也不放了，然后呢写了一张纸条啊贴在楼道里，写的是保持楼道内清洁，请及时把垃圾清理。说刚开始的时候呢，有些人也不在意，还放。他说他们放呢，我就扔；他们放我就扔。你放一天我就扔一天，你放两天我就扔两天。 嗯。 说天天的我还自己去擦楼道，说把我们这层墙的墙面还都给刷白了。 啊。 说人心啊都是肉长的，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呢，功夫不负有心人。说现在我们这楼道可干净可干净了，我可开心了，邻里之间的关系呢也越来越好。 啊。 这个我跟你说，就是什么呀，榜样的力量。 嗯， 就是我也不跟你去争，我也不跟你说什么，我就每天用自己的行动一点一点的，最后慢慢的，你说人心肉长的也好，或者说脸皮薄点也好啊，就老这么看着有这么一个善良的一个邻居在边上做着这些事情，一点一点的 脸上挂不住， 真的给感动了，也有可能。我觉得 你想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家总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但凡有点点良心的人、咱不知道多大良心，但凡有一点点善意的人、他都能够感受到。所以那位听众跟邻里之间闹了点小矛盾，应该目前还到不了闹矛盾的地步，因为还没有去交涉嘛、只是他觉得他吵到他了。那我觉得你们几位邻居是不是一起哈到人家去问问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们小孩需不需要我们帮忙带一带照顾一下啊，就不吵了呀、包括这个门我们先沟通一下，实在不行咱们再选此中策或者是下策啊、这报警其实是下下策啊。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有些听众呢也给出了一些主意啊，大部分都说是最好直接跟他说，说贴张纸，他万一没看见呢。 啊、对对对， 就是贴张纸那个分量不够，就是你直接跟他说，但凡讲点道理的人呢，他就会自己注意一点。 对，直接沟通这个事情的确跟我们说借助第三方的这种途径啊还是有差别。为什么？你知道现在我们说直接排队的地方，你说去插队的人啊已经少很多了，但是开车挨加塞的人还有，他就是因为开车的时候少了一个能跟你直接沟通的面对面的机会，真的当面一沟通很多时候挂不住脸儿， 对， 也都解决了。 道理呢是跟有讲道理的人讲是管用的，他要实在不讲道理那也没招。 对 啊， 对， 该怎么办咱就怎么办啊、咱也别太委屈了自己。 哎， 是温柔的力量。好了，那这里呢我们这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进入第二时段的时候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服务，有些问题呢依然在这里等待大家的反馈以及建议，那我们就一会儿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131198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日，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

冬天也开吗？死不了。 屋里头温度只要够暖和 啊、 哦，真是可以开，死不了。 哎，你别说啊、嗯，就是我还有印象，就那会儿吧，还小，还不太兴封阳台呢。那会儿家里面很多人就是搁的那个花盆里种那死不了，我就特别有一个印象在就脑海里面， 啊、 就是夏天特别晒的时候 啊。 啊，那死不了，种在那盆里，那土都干了， 它那还倍儿旺盛 着呢。 对对对， 嗯、 是 这么一回想啊，真的是非常强的生命力、啊。 而且死不了特有意思，就它那个，咱们说这叫什么根茎叶嘛，这几个组成部分，茎、 嗯、 和叶其实都不好看，软不拉塌的，就在那儿那么赖不唧唧唧的长着。对，可是那个花儿一出来，哎呦，那个颜色真好看， 而且是五颜六色，很正的颜色。 对， 现在怎么这大街小巷？不常见了， 还真是 没有形成那种就是大面积的哈、啊、种死不了。 它生命力也特顽强，就完开完花接那个籽儿，就轻轻一碰，不弹出一堆籽儿来，等于是。然后你撒在别的盆里头，来年都能再长出来。 就嫌人的叶儿不好看是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可能因为它那个枝叶不够茂密，就是很多土它盖不上，但是它的花确实是非常非常漂亮、 哦。对，可能不适合大范围的当绿植来栽种哈。 也可能吧、 嗯， 但是它确实是一代人的回忆啊。 是。 这位听众啊，想问问说，大家知道哪里有教中老年人学电脑的地方吗？ 嘿，问着了。 这肯定是一位新的朋友，是吧？如果是我们的老朋友的话，那肯定知道啊。 对。 嗯，电话是13552638372，我估计得有一堆人给您打电话。 哎， 也没准是我们那个，咱爸咱妈公益 学 校的电脑班的老师也会给您打电话。 嗯。 我们第十一期应该是在。就过了暑假嘛，跟小朋友一样开学 哦、 啊。他们第十期差不多快结束了，因为暑期太热嘛。 啊， 有些人可能会远，路上远，所以就不主张在这个阶段学习了。啊，所以那天我问了一下啊，王校长，大概是在9月1号左右，或者9月1号过一段，然后就开学、 啊、 第十一期。到时候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吧。 嗯。 还有一位听众呢，也是刚刚提了一个问题啊，我看一下，在这儿呢。哎，哪里了？他是要找老师 啊？ 你看见了吗？ 看到了， 嗯， 他是要找他的中学语文老师是吧？你是说这个是吗？请大家呀，你帮我打开，我没在这页。我要找的中学语文老师叫王殿松，是海淀区174中学1973年毕业的，他叫胡家华。电话呢是13611334673，13611334673。 还有听众也是在说花儿和杏的事儿啊，我找找啊，哦，这还有个听众，我刚才找的其实是他的问题 啊， 网友丽丽的问题，他说我有一小问题啊，想请教一下大家，说我们家阳台那个纱窗的顶啊，那块啊，有一马蜂窝，他说这个有核桃那么大，就目前还不算太大， 挺小的呢 啊，他说白天呢会有3-4只在那巢上啊爬来爬去。说这我可怎么办呀，我自个儿也不敢捅它。阳台的那个顶上，首先呢， 别没事瞎捅马蜂窝， 这是个缘分啊，往好处想啊，这个在您家坐卧这是个缘分，小动物们嘛，我们尽量不要去伤害它、 啊、 这个儿大的吧，它可以请消防员来帮忙。 嗯， 有 嗯 这么小，咱们自己能不能想个什么主意，或者胆大的咱把它请出去上外边做窝，因为在家里面尤其是有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这确实挺害怕的哈。 对 啊、嗯、但是这个马蜂窝你要给它挪了地方之后，它会不会它死了呀，这我就不太懂了。 首先看您这样， 因为我是不愿意伤害小动物的、嗯、 对对对，但是您家呢这个阳台啊，如果说您这个纱窗本身是那种不可拆卸的，就是不存在家里面会能把窗户完全打开没有纱窗这种情况，那让它在那就在那，因为这马蜂不会进到您屋里来。但如果说您的那个纱窗也是可以跟着这个窗户一起打开，就您这儿等于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通透的这个飞行空间的话， 嗯， 那的确在这种情况下那马蜂是有可能飞进屋里来，一旦到了屋里它找不着方向，它有可能会乱蛰人，这个是真免不了的。 对，不是它故意欺负您啊， 对， 它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它不知道怎么办、嗯、对，所以这种时候呢，嗯，如果您楼层比较高的话，远远拿根竹竿捅下去倒是问题不大，但是呢前提是您做好防护，衣裳啊身上，就家里只留您一个人的时候啊，穿上长袖，拿根杆子，然后有那种防虫的那种头罩，你见过吗？你知道那种吗？ 实在不行拿个纱巾，能看得见纱巾也行， 对， 挡着点脸吗， 罩住咱们的脸部，然后直接一下远远的给捅出去，这个问题应该就不大了。 实在不行就是穿件雨衣 连头的那种，就闷点儿，就它有那种戴面罩的，就 最好还是 吗？ 对，最好还是纱罩能挡住。 啊、行吧，反正这个事儿吧，你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关键这位听众没有留电话啊，如果说您留个电话，看看有没有附近的咱们的帮友，比较明白会弄这个东西，帮您去收拾收拾，咱们找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啊。 你小时候住过就自己家门口有马蜂窝的这种房子吗？ 没有， 都没有过。 没有， 我有过两次在不同的两个平房的经历，那会儿不是在纱窗上，就是在自己家的房檐底下一个大马蜂窝钉上、 哦、 然后就是你注意到它的时候可能那都已经挺大的了，就有一些马蜂在里头出没了。反正我是印象中一次是我姥姥，一次是街坊的一个哥哥，就是拿竹竿给捅下来也就没事儿。 就我特别小的时候，因为没有住平房的 经历、 啊、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挺少的。我就只记得那院里有一棵大槐树，那个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儿时特别特别深刻的。 槐树那应该有 特别大，到现在那个院里还有呢。 有一种密密麻麻的小动物叫槐齿货，吊死鬼儿，你知道吗？ 这个我知道，胡同里也有，快吓死了都。行吧，哪位听众呢？对这个怎么整治小的马蜂窝啊？核桃大小还不大， 啊、不大。 大家有什么主意可以帮这位丽丽朋友解决一下啊？谢谢了。这位说紫竹院的荷花都开了，但是呢个人感觉啊没有往年开的好， 没到盛花季呢。 哎，我也觉得是到时候呢、 哎、 再等等啊。 是， 这位说你也可以奔那个寒村河赶集去 啊， 说赶集的时候呢有大白杏、 啊、 也不错 啊，这都是尝了鲜儿的朋友了啊。 是， 谢谢吧。好，我们再来说说刚才有些问题大家给的一些建议和回复啊。 好， 三伏贴是这样的，有听众也帮我们查了一下，我们自己也查了一下、 嗯、 就是其实不管大人小孩啊，这个三伏贴呢它都是分几个阶段的。 是， 小朋友基本上通常是分四个阶段、 啊、 然后从夏至不左儿吗？ 对， 从夏至到头伏20天，小朋友呢可以一周贴一次，然后逐步的适应。头伏10天，总计贴3次，建议3天1次。二伏呢，就中伏嘛，是10天，总计贴3次，也是3天1次。然后最后那个末伏三伏呢，总计也是贴3次，3天1次。另外呢，就是说给孩子贴三伏贴啊，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就是医务人员呢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然后开具那个。 哦， 就你贴哪儿怎么贴、 哦、 它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贴一个地儿，或者贴的都是一样的、 嗯嗯、 当然就是说你每次都贴的都是一样的，那你可以找一个就是有这个能力的社区的医院也是可以的、 嗯嗯、 拿着去让他帮你贴啊。 你家宝宝贴过这个吗？ 没有 没有吧。为什么还要逐步适应、嗯、我没明白这个过程、就是他是有什么不舒服吗？ 有皮肤的问题，有些小孩皮肤敏感、 哦、 他受不了，而且他热嘛， 担心胶布过敏啊什么的。 这个孩子跟大人还是有点区别的、啊、 对对对， 他主要就是适应于儿童的呼吸道疾病、支气管炎、肺炎、哮喘、过敏性鼻炎、咽炎、扁桃体炎和反复的呼吸道感染，适应这些，不是什么都适应的啊、 嗯、对。 还有听众也问到了三伏贴，说是哪天入伏啊，他打算去社区院贴，但是得提前预约。刚才我们说了啊，是7月17号，今年的头伏的头一天 啊。 20天哈、啊、今年伏天也是40天。 是吗？ 嗯， 又是4个伏天。这次 40天，一中伏是10天，末伏是10天吗？我其实一点都闹不清这几伏，我就这两年做节目做的， 想开了，其实无所谓。 大家帮我学了这个知识的、啊， 你管他几伏，现在没入伏，他不也已经30多度高温预警了吗？我管那个呢。 那你服不服？ 我服。 好，我们再说这个首饰的事情啊。 嗯， 这位听众给的建议是，金银首饰、贵重物品呢，最好找别找。最好别找个体加工， 嗯， 可以去菜百这种正规的大商场， 对， 他们呢有专门回收的，也有帮改的。说拆件儿，这什么意思呀？去买新的 折价，肯定是把折写成拆了。 哦，折价加去买新的，这句我没太听懂啊。嗯、 就是折价以后，然后您再加点儿、 啊、 就可以买新的了。 你确定吗？ 哎，我确定。 服不服？ 你得猜，你看。 我服你啊，我服你、啊。 你看我那天咳嗽，我把我手机屏幕都换成什么了？ 你不是从来都不认输吗？ 不行，咳的这次实在是太厉害了。 好吧， 我应该贴三伏贴，我觉得。 你真的是老病才能贴的吧？ 我这就快成老病了。 就是建议您最好别找那个个体不熟悉的啊。 对，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个体都跑，您熟了就没问题啊。 嗯， 尽量去这些正规的地方去做一下啊。还有一位听众呢，问了一个挺长的关于手机的问题，是吗？ 我看了，您这个情况啊，就是属于什么呢？在您一开始啊遇到问题的时候操作，说实话有点失当。他说什么呢？说我两年前买了一个手机，七天之内就出现了打电话自动断线这样的情况。结果我去找商家呢，商家说让我先去维修点检测，再决定是退还是换。然后呢，我也给售后打了，他们也是这个意思，就去了维修点啊。他们说来，先给您刷下机，刷完机以后，哎，这问题解决了。可是现在两年了，这问题又出现了。现在是啊，不光自动断线还死机，去维修呢，他们说是主板的问题，说先给您升下级，再不行就得换主板了。他们说现在啊换主板呢，还不如买台新的呢，价钱不合算，我们就又买了个新的。结果买完了以后好了，哎，说了两分多钟就断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哪儿的问题啊？您也是很仗义，没有提这个手机的品牌啊，我也不知道您这手机是什么牌子，但基本上您所描述的这个情况，我给您的建议就是以后别买这个牌子的手机，因为这里面 否了是吗？ 哎，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您当时买的这个商家啊，像您所说的七天之内出现了打电话自动断线，找商家，商家让您去维修点先检测，再决定退与换。按照咱们国家这个商品三包的这个规定，七天之内出现这些问题，不是他说了算，是您说了算。您当时就应该直接跟他说我退掉不要了。但是您去检测了，然后给刷了机，刷完机以后解决了，又用了两年，那么的确从使用的咱们的这个三包的规定上来讲，厂家已经不负这个责任了。超过一年之后，那再坏了，应该说手机这种商品那也是一个正常的这个情况。但您现在在他的建议下又买了一台新的，新的又是两分多钟就断了。我想问您，您现在这台新的用了多长时间了？如果没到七天，赶紧听我的，就去要求把它退了。 嗯 啊，如果他不同意，您打12315咱们这个消费者协会来进行维权就可以了。 好吧， 嗯， 希望不是特别麻烦的事儿啊。 对， 那手机现在咱们确实也挺常用的，都有点离不开啊。 嗯， 再来说说这个安全座椅，有几位听众应该是用过啊，都是说你可以在网上或者直接去那个品牌店，就专门卖这个儿童座椅的品牌店去买那个防磨的 那个垫。嗯， 另外还有一听众说有一个德国的品牌，我们就不说具体的品牌了 啊，说有那个买座椅送磨垫的， 哦， 说我们邻居刚刚买了一个 套装嘛。 还挺划算的啊，所以您要是就是在意它被磨的话，就去弄一个垫儿 啊， 这不能自个儿弄一个吧？说我垫一块布什么的， 应该是它 能行吗？ 应该不行，这种防磨垫，对，它也要讲究摩擦，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因为尤其你随着孩子长高啊，最开始那座椅呢是直接能捆在上面的，到一定年龄以后就一个增高垫，你知道，那增高垫呢，你必须得让它跟本身这个座椅有足够的摩擦力，能服贴才行。 啊，对， 嗯， 所以说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咱自个儿凑合的， 哎，对对对， 所以我怕磨，我底下铺个塑料布，我铺个垫， 这不 靠谱啊，不靠谱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反馈的信息啊。昨天不有听众问那个老年卡丢了吗？ 哎， 好多听众都给了反馈信息啊。今儿还有人说呢， 啊， 人家已经解决了。 是， 说播出之后呢，有几位帮友给他打电话，说我都补完了。 嗯 嗯， 热心的帮友严大姐和赵师傅哎打电话。这是我们这还给您推荐什么去农商银行什么的找呢，人家您这都已经办妥 了， 真好。嗯， 他说我也会发扬帮帮团的精神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谢谢了。 嗯， 我们也谢谢您的反馈啊。 好， 下回还有朋友丢，您听见了您也给说一声， 最好别丢。 这个不保准啊。好，我们再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好，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古琴一张， 嘿， 价格面议啊。刘女士，电话是15611019764，15611019764。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轿车用的行车记录仪，希望是全新的，电话是13269096818，13269096818。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的是一台 DVD， 要89成新的，电话是6832403568324035。6832403035。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台空调啊，别的都没说，是柜机还是窗机什么的啊？联系电话是15116923618，15116923618。 嗯，好，我们再说几条转让的物品啊。 好， 有一些是小朋友用的啊。 嗯， 这位是转让的儿童餐桌椅，白颜色的，高脚的，宜家买的，好装好拆， 说携带方便，99块钱。北京大学那边，他在那边啊，陈女士电话是13520630084，13520630084。这位转让的是好孩子牌的14寸的粉色公主自行车，还带辅轮儿，有99成新呢。原价是688，现在呢5折，五折是多少？ 688，344呗。 嗯，在挺快啊。在海淀区西苑地铁附近自取，电话是15600906336，15600906336。这儿呢是有一个康恩贝牌的婴儿车，原价2000多，这应该是一个进口的品牌， 是吗？ 康恩贝牌， 哦，我都不知道啊。 嗯，2000多，是现价呢是200就出手啊。电话是15510023315510023，15510023。 儿童的东西说完了是吧？ 你说几个吧。 看点大人的东西是吗？ 嗯， 大东西啊，这个。 挑一最大的有吗？ 有，真有， 真有啊！ 29英寸 LG 的电视，纯屏彩色电视机。您一说这尺寸，29寸，我就知道那是老式的那种 CRT 显像管的 啊，就是后面有一个大屁股的， 哎，对对对， 厚的那个， 又大又沉啊，9成新。但您这个话说着啊，我念您这个，其实也是想给大家做一说明，9成新大概用了8到10年。你觉得什么东西用了8到10年还能有9成新？ 它是外观看起来很新，因为家里面的东西啊，包括有些家具，就是你不去磕碰的话，没有风吹日晒的话，真的用了好多年，看上去就是很新 的，还跟新 的 一样。 电视也是， 啊， 是吧？就是你外观壳看上去就是新新的，那瓤儿咱就不好说了。 但你知道咱们国家标准对于 CRT 显像管电视机国标的寿命是多长时间吗？ 8年吧。 对， 嗯，8年，包括那个。洗衣机、冰箱，其实建议使用年限就是8年。当然，我们有好多听众，包括我们有些主持人家里的冰箱也是 服役20年。 季彤他们家那冰箱就是使用了挺长时间，到现在还好好的呢。它确实没事儿啊，但是建议使用年限是这个年头， 嗯， 所以就是超过这个年头呢，就是再转的东西啊，我们就觉得尽量的就别转了。 对，因为 不太现实啊。 而且就是现实中，我跟您说，像您这么大个儿的这个电视啊。一般来说在市场上需要我们自己花50块钱雇个人给搬走，而不是把它卖，直接就是还能有人给您钱把它给卖出去，这个不太容易了啊。但是呢，您既然发了，我还是把您这要求写了，纯屏彩色电视机299元转让，在海淀区颐和园附近，电话是15501038538，15501038538。 嗯，我记得我当时我们家那个电视就处理了嘛， 啊， 当然没花那么多啊，花了是30。请了楼下的一个就是收什么什么的，就送给他了，他给搬走了。 是是是， 嗯，哎，这没用，嗯，不要。 一般真是，实话这是，嗯。 好吧，这位听众呢有一个9成新的轮椅，原价是540，现在是240出手啊，还免费赠送一个4个爪的不锈钢的拐杖。他在海淀区啊，电话是13121600。 又错了是吗？号不对了， 是不是号不对啊？多一个吧， 是多了多了。 他刚刚又发了一遍啊，我看看这个号 更改了是吗？ 嗯，我得找找啊。你先说个别的， 我来说说别的啊。这位朋友呢是全新的酸奶机和蒸蛋器各一个，每个15，在西四环或者西三环交接都可以。电话是13801103408，13801103408。 嗯，他这儿呢，他知道自己发错了，所以重新补了一个，在这儿呢，13121607280。就是一个9成新的轮椅送一个不锈钢的拐杖啊，4个爪的，13121607280。 这位朋友呢，这是转让一个，昨天转就好了，九阳牌全自动面条机，可做粗细面条3-4种。你看我说吧， 干嘛非得昨天呀？人大夏天的就昨儿一天吃面呀？ 对对对，都可以吃是吧？ 就是啊， 上西人每天都得吃碗面。原价600多，现在280左右，9成新，东西在中日友好医院附近。电话是13661272030，13661272030。 好吧，我们时间的关系啊，不能说那么多了。还有希望的听众反馈，我们周一的时候再反馈吧。 好， 还有三伏贴的事儿，还有马蜂窝的事儿。 马蜂窝的事儿是， 我们抓紧时间说一个吧。 嗯， 好多听众说拿那个杀虫剂喷， 对，杀虫剂直接给喷死。嗯， 啊， 也是个办法， 死了是吗？ 哎，马蜂咱们还是把它当害虫看吧。 那好吧，听你们的。